牛仔狗，随着人群涌过了牛仔桥，来到这里热闹繁华的沟口，一位藏族姑娘向我走来，面如桃花，腰身丰白杨柳，圆圆的眼睛像有说话，红的嘴唇就不开口，走上前去问他，你可是我要找的阿秀，他摇摇头，他摆摆手，心事哦，美丽的九寨沟， 神奇的九寨沟， 美丽神奇的九寨沟，荷叶山寨宾客来往如流，珍珠滩上水草沾真清秀，我急切地向海滩走过去，果然有位姑娘在那里等候，走上前去问她，你可是我要找的阿秀，她摇摇头，她摆摆手，山坡小鸟叫枝头，落日浪游好地方真美丽，真的有位姑娘等在路口，走上前去问她，你可是我要找的阿秀，她摇摇头，她摆摆手，乱在心头，数着数着一阵风过，老人无影踪，但见长海岸边一棵落叶松， 九寨沟， 九寨沟。